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6章。 这些不是血迹是什么？ 军统明阔大怒地吼道。 这些， 那名制服守卫脸色更加难看了。 闭嘴，再敢多说一句，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把你灭了。我们前线将士们正在浴血奋战，你们这般狗东西还敢拖延君子？ 军统明阔咆哮了起来。那些守卫们不敢再说半句话了，唯有一名看上去尖嘴的军医笑呵呵地说道。 你们要带走也行啊，但请容我通知王毅副审判长，这些治愈物资啊是属魔法协会和审判会的，流程还是要走走的。 拿出一个副审判长来压我。 军统明阔不屑的一笑，他大手一挥，根本没有给那尖嘴军医商量的余地，直接命令自己手底下的人搬运物资。军法师成对成对的，那些守卫人员的数量虽然也不少，但他们也不敢公然和军队抗衡。看着整个仓库的血迹被一箱箱的运走，那些白色制服的守卫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那名尖嘴军医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赶紧拨打电话，从他慌张的样子来看，明显是大事不妙。副审判长王毅，莫凡嘴角微微一浮，抓住了一个关键的人物。看得出来这批血迹的确有问题，否则他们怎么会不拿出来用呢？现在前线的战事非常火热，像这种物资肯定是优先送往要塞战场的。莫凡此时也披着一件军医的身份，他看到军统明阔等人正要把那批血迹全都运走，就急急忙忙跑上前。这位军统大人请等等，莫凡上前叫着。 你又是什么人？难道又想搬出一个大人物来压我？ 军统明阔冷嘲道。不是不是，我有一批手下受伤归来，找遍了整个白刃都买不到血迹了，我刚想到这儿领取一些，结果被你们都给运走了，莫凡说道。军统明阔看了一眼莫凡，又看了看挂着的证件，确认莫凡也是军方的人，于是招招手命令一名军官搬一箱血迹给莫凡。莫凡连连道谢，刚要支付这笔钱，军统明阔却摆摆手说道。 不用了，都是在为这座城市流血。 一箱血迹价格不菲，军统明阔这番话语倒让莫凡内心有所触动。看得出来，这是一位真正在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正统军人，即便他这番近乎直接抢走物资的行为非常的蛮横。拿到了一箱特别储存的血迹，莫凡立刻离开这片军区大院了。玲玲早就在外面等着了，看到莫凡抱着一箱出来，小嘴张得老大了。 哇，你慢慢研究，看看是不是那批有问题的血迹。 莫凡把这一箱血迹交给了玲玲。玲玲精通药剂，只要给她一个简陋的器材，就可以分析出这些血迹的成分，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还有别的发现吗？ 玲玲问道。哎，你知道副审判长王毅吗？莫凡询问道。刚才那个尖嘴医生是在无奈之下搬出这个人物的，想要阻止军统的行为，想来这批物资就是副审判长王毅让人藏在仓库当中的。 姐姐应该知道。 玲玲马上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了姐姐冷清。冷清那边沉默了很久，气息有些沉重。冷清语气严肃地说道。 那我们要做什么？ 莫凡急忙追问起来。 莫凡，玲玲，你们两个立刻混入到西药赛中，一定要跟着那批被运输到军方的血迹，我相信很快有人要浮出水面了。 冷清说道。好，我们现在就去。莫凡点点头，这件事儿真是越来越有趣了，想必很快就可以知道究竟是谁要为这次瘟病事件负责任了。黎明的光辉轻柔地洒落在西湖的湖面上，洒落在那九柄巨大的雷神戟上，天已经亮了， 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惊世骇俗的超级雷系魔法。雷系魔法当中依旧牢牢地禁锢着摩天巨蛇，他的身上已经布满了伤痕，看上去非常的虚弱。他依旧露出了上半截身躯在湖水当中，时不时环视着周围那些对他心生畏惧的人们，也会试图冲击这个雷界之阀。可惜这雷界之阀非常的牢固，以他现在的力量根本就无法打破。苏堤上，唐月坐在那里陪伴着图腾玄蛇。假如图腾玄蛇真的会彻底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也得陪他走过这最后一段。图腾玄蛇身上的伤口在扩散着，雷电击中疯狂窜动的闪电，不断地轰击着他的身体，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终于，图腾玄蛇似乎没有多少力气了，将身体慢慢地盘卷起来，脑袋枕在身体上，缓缓地闭上了疲倦的眼睛。 大家伙，你还好吧？求求你再坚持一会儿，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苏堤上的唐月朝着他喊道。图腾玄蛇睁开了有些沉重的眼睛，他看了一眼唐月，发出了一声嘶嘶的叫声，好像在告诉唐月，我只是太累了，想睡一会儿。图腾玄蛇上的伤口一直在溃烂着，那些雷电还在无情地钻入到他的肌肤当中，要把它撕成粉碎才罢休。唐月在岸上不停地朝着这个大家伙喊着，不让他睡着，可图腾玄蛇已经完全闭上眼睛了，没有一点反应。唐月捂住了自己的脸，眼中充满着泪水，他看着身体简直要被雷电撕成无数片的图腾玄蛇，不知道图腾玄蛇会不会就此永远地沉睡下去。西要塞，天空一片的湛蓝，有白的如绒毛的云团在点缀着，假如没有漫天飞洒的鲜红血液，没有被撕开的肉体，会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的。在整座要塞的上空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白色风暴，风暴如一个巨大的天旋，狠狠地倒扣在广袤的大地上，笼罩在人类的要塞上。而谁又能够想到，这整个白色的风暴是由密密麻麻数以万计的白魔鹰军团组成的，他们的声音尖锐得像刺耳的闪电，他们的翅膀连成不停转动的白色旋风，一双双贪婪的眼睛正虎视眈眈地凝视着远处的人类城市。要塞中魔法在咆哮，初阶不同颜色的技能密密麻麻，像是烟花一般的在要塞上空绽放着，浓浓的元素毁灭气息弥漫在这片大地上。众多高强的法师，他们凌空而动，深陷在数之不尽的翅膀、尖颅和獠爪当中，绚丽璀璨的星宫不断在他们周围闪耀出摄人心魄的光辉。漫天的火焰纷纷陨落着，是这一片白魔鹰的葬礼，羽毛被焚烧，身体化为灰烬，天空一片的火红。一双死亡之瞳放射出了迥异的光芒，霎时间灰白色的死神降临了，所过之处白魔鹰们化作了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雕塑，成片成片的僵直地坠落在地面上，化作粉碎。一名暗影系法师高高举起双手，颠倒着昼夜，当他暗黑的仪式完成之后，这里就彻底交给黑夜来掌管了。白魔鹰们锐利的眼睛在这里毫无用处，一头巨大的血兽飞跃而起，闯入到了这片黑暗当中。没过多久，惨叫声此起彼伏的，被困在撕裂统治当中的白魔鹰们迎来了一场噩梦。光影如箭矢高阶的光络漫障穿过了白魔鹰的身体，更是逐一逐一的把他们射下来。初阶魔法终究只能够在整个西要塞的上空领域布置出一片持续轰炸的防线，阻止白魔鹰的入侵。真正能够对白魔鹰们造成有效打击的，便只有高阶法师和他们的高阶魔法。随着宫廷侍卫加入到战斗当中，白魔鹰们的嚣张气焰终于被压下去了。一整夜不知杀死了多少白魔鹰，尸骨把这片大地重新洗礼了一遍。那位鹰族的君主似乎意识到这点兵力还不足以越过人类的这个要塞防线，他选择了撤退。于是如同风暴一般的白魔鹰军团在天亮之后彻底散去了，飞回到了他们的山岭。只是这一切并不乐观， 他们并没有退回到他们的老巢，反而屯聚在离要塞最近的山林当中，随时会发动下一次的进攻。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7章，西要塞的东面道路上，穿着一套军装制服的莫凡带着自己的小护士玲玲大摇大摆地走入到了西要塞当中。他们的证件是冷清给的，绝对符合检查。莫凡抬起头，看到那白茫茫一大片一大片的白魔鹰远去的身影，又看了一眼西要塞附近从空中跌落下来早就面目全非的尸体。这个要塞原本呈现出灰白色调，如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的，到处都是羽毛，战斗如此的惨烈，也不知消灭这么多白魔鹰又有多少军法师牺牲了。莫凡没有做过多的感慨，按照冷清的吩咐，继续跟随着那一批被明阔军统运入到要塞当中的血迹物资，他们要做的只是守株待兔。抵达了要塞的露天仓库，莫凡和玲玲打算以军医的身份对这些血迹进行统计和检查。不过等他们到这儿，这些重要的战斗物资已经被瓜分一大半了，露天仓库只剩下零散的几箱了。 啊，我们来晚了。 玲玲说道，战斗刚结束不久，受伤的人都已经铺满一个操场了，对血迹的需求肯定很大。哎，小心，有人来了。啊，不像是要塞的人。莫凡说道。玲玲那黑色的眼睛一下子锁定了往这儿快步走来的几名男子，他开口说道。 我们先躲一躲。 那几个男的走过来气势汹汹的，很快发现血迹早就被军方拿去使用了，脸色变得铁青，一个个露出了慌张之色。 怎么办？这批不该使用的物资 我们还是赶紧告知罗冕议员吧，否则要出大事了。 副审判长王毅沉着声音说道。几个人快步离开，一副大事不妙的样子。莫凡和玲玲躲在几箱货物后面，却抓住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罗冕议员！莫凡惊讶地说道。 哼，果然是他，姐姐早就怀疑他了。 玲玲咬牙切齿地说道。问题是，我们好像依旧没有找到温病的根源呢。莫凡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些有问题的血迹恐怕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顶多表明罗冕议员参与了一起所谓的卖假药的事件罢了。这整个杭州城闹的人心惶惶的温病终究没有得到彻底清晰和彻底的解决。 放心，我已经在其中一个人身上放了窃听器。 小萝莉玲玲非常老道地说道。还是你鬼精灵。莫凡又忍不住去捏她的脸。玲玲从那副乖巧可爱的模样一秒化身为母老虎，恶狠狠地盯着莫凡。莫凡悬着的手只好无奈地放下了。窃听器很清晰，能够清楚地听到那几个人的谈话，声线比较粗一些的那个男生想必就是那位副审判长王毅。王毅带领着这些手下正朝着杭州隔离区散去，想必是想回到罗冕议员的身边。莫凡其实也觉得那个罗冕议员有些不对，貌似唐月、唐中、黑羽都很相信这位议员，相信他也是守护图腾的人，谁知道这家伙说反就反，直接和祝盟站在了一起。事出反常必有妖，罗冕的行为恐怕已经让另外一名审判长黎天产生了怀疑了，再加上黎天跟冷清貌似早就搜查到一些对这议员不利的证据了。杭州隔离区白色的帐篷下依旧躺着一排排病倒在床上的哀嚎的病人，声音像极了万鬼哭当中的惨叫。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病人身上溃烂越来越严重了，那些从蛇的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抗体并不能完全压制病菌的蔓延。 已经有人死了，接下去24小时数量还会增加。 一名治愈系法师低声跟陆先生说道。 哎，我知道了。 陆先生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 那些病菌在患者的血液里，血液经过循环跟输送到了心脏与大脑，这两个重要的器官都已经被感染，往常的治疗手段就更需要小心翼翼。 是啊， 罗冕议员在隔离区里，他在做什么？ 陆先生步入到了隔离区，果然发现罗冕议员在手下的簇拥之下巡视着隔离区当中躺着的病人，那张满是黑斑的脸上带着几分幽冥的焦虑。罗冕从病床两边走过，他甚至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戴着口罩。 议员大人，求求你快救救我们父子俩吧。 一名中年的法师半坐在病床上，右手搂着自己十岁上下的孩子，这对父子的身上满是疮痍，脸上都布满了，模样可怕至极。两边的审判员一看中年病患直接把手伸过来要抓议员的手，顿时怒声相加，要把这名中年病患给推开。 住手，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粗鲁？ 罗冕立刻呵斥自己的手下。山羊胡须的罗冕议员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自己主动握住了这名中年病患的手，用非常肯定的眼神说道， 老弟啊，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我们除掉了那头温病之蛇，你们很快就能够康复了，只可惜我们现在武装力量还不够，暂时不敢去碰它。 我听说这头蛇是被杭州市的一个族人供奉着的，罗冕议员真是这样吗？那一整个族的人都是一群异人，必须把他们抓起来活活烧死。 一名刚刚染上病的男子嫉恶如仇地喊道，此人的话语引起了众怒，不少哀痛的病患的情绪转化为了愤怒。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们何尝不想尽快帮大家从病痛中解脱出来，有关治愈方面的费用我已经为大家向政府申请，你们在这里的花销基本上会由我来给你们解决，而我们对温病情况有了实质性的掌握，很快便可以解决，所以大家务必有一些耐心。 罗冕议员非常诚恳地跟众病人说道， 议员大人还是值得我们相信的。 是啊是啊， 有了罗冕议员的这番话，原本一直处在骚乱的隔离区很快就平静下来了。陆先生正好把这一幕看在眼里，马上笑着迎了上去，对罗冕议员行了一个礼说道， 还是议员大人有魄力。 我哪有什么魄力，只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罢了。 罗冕议员说着向周围的人示意了一番，让他们退下，给自己和陆先生一个单独说话的空间。 陆先生，你这里是否有什么比较烈的毒剂之类的？你也知道温病来源于那头蛇，我们将蛇困在超级雷系大阵中，却由于整座城市的强者大部分到了西要塞战场，不能及时将它处决。您当初不是跟我说需要蛇的胆汁才能够调配出抗体吗？我想如果您这里有什么毒物可以放倒那头蛇的话，我们也可以尽快解决此事啊，多拖延一分钟就可能多丧失一个生命。 陆先生明白罗冕议员的意思，却是为难地摇着头说道， 您有所不知啊，这图腾玄蛇乃是毒之鼻祖，再强的毒性在他眼中也跟清澈的泉水没有什么分别，若是想要用毒来攻击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罗冕议员皱起眉头，这可不是他想听到的。 那么陆先生这里有什么办法？看到病床上那么多人遭受痛苦临近死亡，我很不安心呐。 罗冕议员询问道， 这个事实上我们通过血液分析和毒性降解发现图腾玄蛇的毒与这次温病的病菌并非是同一种，依我之见，议员大人不应该将心思完全放在那头大蛇的身上了。 是吗？ 罗冕议员的脸上表情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我还得继续寻找抗体，议员大人请自便。 罗冕议员看着陆先生的背影，那张忧民忧国的面容渐渐地透出了几分恼怒与焦虑。事情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受控制了，先是军方竟然强行把那批血迹给拿到要塞当中使用了，紧接着陆先生这边竟然证实了蛇的血清跟瘟病无关，如果再不快刀斩乱麻的话，那整件事儿将会彻底败露的。 来人！ 罗冕议员冷冷地说道。 在。 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行事。 是。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08章，许多少年正拿着拖把和水桶卖力地清洗着道路上的血迹。 我想要上战场，我才不想干这种清洁工作的事情。 一名少年把扫把一甩，非常气愤地说道。 尸体是必须及时清理的，堆泄起来很容易招惹瘟病，杭州已经弥漫上了不知名的可怕瘟疫，这要是西药在也。 王小军说道。话音刚落，突然间军舍当中传来了一声惨叫，几个少年都愣住了，好半天没回过神来。王小军赶紧跑到军舍，刚到门口就看到一群军法师们吓得从里面冲出来，一副见到鬼的样子。 怎么了怎么了？ 王小军问道。 温病，温病，大理他身上全是烂疮。 其中一个人大叫道。王小军往里面挤了一些，发现一名上半身裸着的青年蹲在角落的位置，正在不停地用手抓着那些从皮肤当中冒出来的病疮，指甲都快把那烂疮给挠破了，里面溢出了散发着臭气的血液，看上去非常可怕。整个军舍的人都吓得魂飞魄散，一个劲儿地往外逃。现在谁不知道瘟病拥有极强的传染力呢？这军舍当中出现了一名患者，就很有可能整个军舍都被感染。 大理哥，你还好吧？ 王小军怯生生地走了上去，询问了一句。 你走过来干什么？赶紧离我远一点。 那名年轻的军法师对少年咆哮道。 我只是想扶你去医务处，这不一定是瘟疫了，没准是被毒老鼠咬了，我闻你血气味挺像的。 少年王小军安慰着说。 王小军，这里没你什么事，赶紧滚一边去，医务人员马上就过来了。 一名军官走了过来，一脚把少年给踢开了。军官守在发病的青年身边，也不敢贸然靠近。王小军揉着摔疼的屁股走出军舍，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 那不是瘟疫，就是被毒老鼠咬了吗？ 正在他嘀咕的时候，一名穿着黑红色梅花旗袍装的女孩快步走了过来。王小军看了看这小美女，眼睛都有些直了。要塞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个漂亮小妹妹呢？看她萌得不行的双马尾，再看看旗袍下粉嫩粉嫩的小长腿，长大了一定是个大美人。 喂，你刚才说什么？ 小萝莉走了过来，带着几分骄傲和冷艳地说道。 真没礼貌，要叫哥哥。 王小军说道。 别废话，赶紧告诉我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你觉得那不是瘟病？ 本来就不是疫病啊，我以前抓老鼠的时候就长过，手上长了不少这种毒疮，只要用樱红草的汁液一抹，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王小军上下打量着这个有点嚣张的小萝莉，还是如实地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 玲玲再一次认真地说道。玲玲一直都在要塞当中，并且观察着那批血迹的走向。原本她还很疑惑这些血迹究竟和瘟病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现在他是彻底的明白了，瘟病的来源就是这些原本作为疗伤之用的血迹，刚才那名患上瘟病的青年就是最好的证明了。玲玲是亲眼见证了这名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法师领取了那批有问题的血迹，并且是服用之后才病发的。整个西药塞一直看管严格，瘟病没有渗透到这里的可能性。 绝绝对对排除了无意中感染的可能。有人病变了，玲玲自然会跟过来的。很不巧，这个胆大的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玲玲这才追问了过来。 我骗你做什么？我养了一头灰鹰，它的血统不纯，时常被驯兽师嫌弃，吃不饱饭，所以我总会偷偷地跑到那片林子里去抓一些大型的兔子、老鼠给它吃。有几次我都遇到了一种有毒的鼠怪，惹上了那种毒疮，灰鹰就衔了一种只有西岭才生长出的樱红草给我，我没过多久就好了，一点事都没有。而且以后再遇到那种毒鼠怪，我也没有长过毒疮了。 王小军很认真地说道。 那种樱红草还有吗？ 玲玲急忙问道。 没了，樱红草在我们这片区域压根不长，西岭那边却多得跟杂草一样。往常还能够勉强去弄一些樱红草来，可现在没可能了。白魔鹰暴躁的跟一群魔鬼般盘踞在西岭，而且还随时会发动进攻。 王小军说道。 你跟我来。 玲玲也不客气，直接抓着王小军的衣袖就往一座瞭望台上走去。瞭望台上，莫凡正坐在最边沿的地方，眼睛注视着远处那片密密麻麻从青色变成了白色的西岭。白魔鹰的数量似乎越来越多了，他们就跟人类囤积兵力一样，早已经布满了那起伏连绵的山峦。也不知道他们会何时发动下一次进攻，如此庞大数量的白魔鹰也不知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多少死亡。 莫凡，我有大发现。 玲玲霸道地拧着少年王小军到莫凡面前。王小军一看莫凡穿着军官的衣服，赶紧双脚一并向莫凡行了一个军礼，说道： 长官好。 玲玲把刚才的所见所闻转述给了莫凡，莫凡半信半疑的又问了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樱红草在西岭，你看看现在的西岭，白魔鹰的羽毛都已经跟树叶一样遮盖那山岭的青绿色了，我们拿不到樱红草又怎么证实他说的话是真的呢？莫凡说道。玲玲见莫凡摇头叹气的样子，立刻伸出了小葱手指，跳起来戳莫凡的脑门，数落着他说： 哎呀，你笨呐，我们没法接近西岭，我们可以让这小子去抓这毒鼠怪来解剖分析啊，只要证明毒鼠怪的血毒和温病的毒疮一致，那就证明毒鼠怪就是温病之源啊。 莫凡眼睛贼亮贼亮，毫不客气地把柔软无骨的玲玲给抱了起来，大大的在嫩脸上使劲地吧唧了一口。 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小子你叫什么？去去去，赶紧抓一只毒鼠怪来。不，我和你一块抓，以你的实力估计要半天才能杀得死。 就在前面那片林子里，你们跟我来，我有办法引出那些老鼠怪来。 王小军说道。莫凡点点头，毫不犹豫地唤出了吉星狼来。倘若这骚年说的没错，那么这次闹得整个杭州沸沸扬扬的温病事件就找到一个重大的突破口了。按照王小军的指引，莫凡跟玲玲很快就杀到那片林子那儿了，并且抓住了一只王小军所说的毒鼠怪。玲玲对妖魔了解很深，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种栖息在森林地洞当中的一种妖鼠的分支，叫做灵爪异鼠。灵爪异鼠是奴仆级生物中垫底的存在，莫凡也亲自跟他们交手过，就这种奴仆比当初在博城的巨眼星鼠还弱了很多。玲玲当场对其中一只灵爪异鼠进行了解剖，手段之麻利，看得旁边的莫凡跟王小军都脸色奇怪，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十岁的小萝莉能干出的事儿。 奇怪，竟然出现了异血，我的运气竟然这么好。 玲玲说道。他看了一眼莫凡，指了指林子深处那边。 你再去抓几只来，直接杀了，看有没有异血。 莫凡照做了，对付这种级别的妖魔，简直不费多少力气。让莫凡有些诧异的是，这种灵爪异鼠，每一只都出现了异血。异血，那可是数十只、上百只的妖魔当中才会出现几滴的。在市场上一直都是缺少的重要材料。猎法师们在野外出生入死的击杀妖魔，无非就是要从妖魔的身上得到一血、一骨还有一皮。一骨和一皮都是冶炼魔具的重要材料，一血的用处更加广泛，其中治愈的血迹就是通过一血提炼而成的。 异血属于比较稀有的物品，可这种灵爪异属却每只都具备这种异血，简直匪夷所思了。莫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正在解剖分析的玲玲，玲玲似乎已经有了结果，小嘴角慢慢地勾了起来，他说道， 整件事已经有眉目了。 莫凡跟王小军坐在旁边准备听玲玲的解析。 这种灵爪异属非常奇特，属于泛滥成灾的鼠族中极其少见的品种，它们非常弱小，甚至在妖魔食物链底端都无法自保。我在看有关鼠族的书时就很好奇，这种实力弱不懂得藏身还特别蠢的灵爪异属怎么就没灭绝呢？原来它们是有特殊的繁衍方式的。首先，他们的身体内藏着一种病穴，病穴和异穴非常相似，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不进行严格的解析是无法分辨的。那么，联系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9章，莫凡已经听出这事儿的始末了，他接着玲玲的话说道，有人在用这种灵爪异血滥竽充数，大量的生产治愈所用的血迹，导致了瘟病的爆发。玲玲点点头，开口说道， 姐姐那边给我的信息表明，最先在闹市发现的那两具腐烂的尸体，他们曾经有在白镇购买血迹的记录，包括最早病发的那批人，恐怕都是购买过这种含杂着灵爪异属的病血的血迹。 血迹的整个生产链都是魔法协会严格在控制着，出现这种取材失误的问题可能性很低，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串通了魔法协会的监制，一起利用着灵爪异属的特殊血液大肆生产违规的血迹。想来这些血迹效用和正规的血迹是一样的，可他们没想到灵爪异属的异血潜伏在人的身体当中，突然间产生病变了，病变还发生了更强的异化，出现了传染，而那些本身也服用了这种劣质血迹的人，身体当中的这种病血很快就被激活，于是更加快了瘟病的扩散，酿成了这次杭州的瘟疫惨剧。瘟疫的源头算是彻底找到了，这整件事就和图腾玄蛇没半毛钱关系，天灾乃是人祸，现在就要挖掘出究竟是哪个丧尽天良的人利用这种可怕的事情来大肆圈钱了。玲玲和莫凡把这重大的发现告知给了冷清，而冷清那边也有了他的收获，他已经查清楚当初监管血迹的人正是那位副审判长王毅的妻子，而王毅他胆子再大也不敢擅作主张地把这种病血投入到血迹的生产当中，再往上追究的话，那么幕后黑手便直指一个人，罗冕议员。如果真是罗冕议员，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跟祝盟议员串通起来了。瘟病事件终究是需要一个替死鬼的，图腾玄蛇的出现正好为他解决这个大麻烦，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图腾玄蛇被处决，这样他就可以将一切一切的责任都推给这条已经被处死的图腾玄蛇了。多么震惊的结果呀，可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谋呢？很快，莫凡、玲玲、王小军、冷清和唐月在西湖会合了。当莫凡这整件事说出来之后，唐月已经气得整张脸都通红了，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怎么都没想到，这可怕的瘟疫竟然是罗冕议员带来的。更可怕的是，这位议员不知悔改，竟然利用人们对图腾玄蛇的恐惧和祝盟议员的急功心切，让图腾玄蛇来承担这一切，他是何等的丧尽天良和歹毒心肠呢？ 既然我们已经查出了真相，那就尽快把罗冕议员给抓起来吧。 王小军说道，一个议员的权力比审判长还大呢，想要抓他谈何容易。 还是先让筑盟议员把图腾玄蛇给放了吧。图腾玄蛇本来就虚弱，再折磨下去怕他坚持不住啊。莫凡说道，冷清点点头，要扳倒一个议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更何况他们手上根本没有铁证来证明这病血的血迹是他幕后主使，就看审判长黎天那边有什么重大收获了。唐月攥紧了拳头，明明已经知道罪魁祸首了，却没法把他绳之以法。正说话的时候，冷清似乎接到一个消息，拿着手机的他脸上露出了几分无奈，他开口说道， 副审判长王毅畏罪自杀，消息前不久在西要塞传开了。 那批从仓库运到西要塞的血迹都有问题，西要塞会一下子发病也正常，如果事先知道，我们就应该阻止这批血迹进入西要塞的。莫凡说道， 我们查到了真相也毫无意义，罗冕议员弃居保帅，将西要塞的事情全部推在了副审判长王毅的身上，现在整个西要塞受到了瘟病的影响，防御能力大打折扣，白魔鹰军团很可能趁虚而入，这座杭州城要出大事了。 冷清说道。说这番话的时候，冷清抬起目光凝视着西边的方向，没过多久，一道警戒之光从城市的西面惊艳地闪耀而起，狠狠地抹在了不远处的天空，是那样的醒目而惊心。夕阳也在那个地方呈现的是暗红暗红的颜色，两种凌厉的色彩交织在一起，似乎都在预兆着接下来将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太阳落山的那一刻，白魔鹰们驰骋着渐渐统治着这片大地的黑暗飞出了他们的老巢，暮色当中天边被白色的羽毛给铺满了，像那种能够将整个天幕都遮蔽的云团，巨大的白魔鹰云团缓缓地碾压过来了，壮观的让人不寒而栗。这一次白魔鹰的进攻比之前更加猛烈了，成倍成倍的白色飞禽仿佛找到了他们最可口的美食一样，化作了夜幕降临时一只只白色的嗜血魔鬼，袭击着人间。他们飞过了山峦，飞过了西面的森林，来势汹汹的，而西面最重要的防线西要塞此刻却依旧笼罩在瘟病的恐慌当中。军法师强打起精神，站在了长长的西防线塔楼上，面对空中的生物，绝大多数的初阶法师跟中阶法师都很难起到作用，可事实上整个西要塞主要的战斗力也就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初阶法师跟中阶法师，此刻西要塞只能派遣出精英当中的精英，站在西书的塔楼上，西要塞未必称之为防线，塔楼才是真正阻挡白魔鹰军团入侵地界的哨岗。西要塞的上空稀稀疏疏地悬浮着一些魔法师的身影，没有了天鹰，甚至有些高阶法师都无法进入这正面的战场，他们每个人神色凝重，如果说面对这白茫茫的白魔鹰军团涌过来时内心没有一点恐慌，那一定是骗人的。白魔鹰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即便高阶法师在这样的战斗当中也很可能会陨落的。人类与妖魔的对峙，人类这边的数量太少了，似乎是一个完全悬殊的屠杀局面。只是人类的法师们不敢退却半步，在这条防线的后面有太多太多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了，如果白魔鹰越过了这条重要的防线，那才是一场真正的屠杀，血流浮城。西要塞战略会议厅，筑盟议员站在一眼能够望向天边的窗前，神情从未有过的凝重，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却又直接把他给掐灭了，开口说道， 武平井，跟我一起到上面去。 议员大人，您怎么可以亲自上战场？ 宫廷侍卫李锦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还分什么你我，我不出手谁来对付那只君主级的畜生？ 筑盟议员说道， 是啊，眼下我们不仅要考虑白魔鹰军团这次大量的袭击，还要想方设法阻止那只君主级的魔鹰。议员大人，武平井，堂主审判长，林天审判长，你们四位一起对付那只君主级生物吧。 西要塞军要塞军师云峰说道。四人重重地点了点头， 已经做好了跟那君主生物决一死战的准备。黎天审判长看了一眼祝盟议员，又看了一眼军师云峰，开口说道： 这群白魔鹰来势汹汹，难道在座的诸位要和他厮杀之前，有没有想过一向平静待在西岭的他们为什么这次不顾一切地袭击我们的城市？ 这群畜生也是有智慧的，他们无非也是想趁虚而入。这次我们西药在众多人员感染了温病，战斗力大打折扣，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次绝佳的机会。他们早已经对我们的城市有了企图，之前的平静只是让我们对他们放松警惕。 西药赛军师云峰说道。祝盟议员看了一眼黎天，认真地说道： 黎天审判长，你似乎知道了些什么。我的部下冷清已经通过几名年少有为的魔法师了解到了这次瘟病的真相，瘟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黎天审判长重重地说道：瘟病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句话回荡在战略部署会议室内，令众人都不由得露出了惊愕之色。 林天审判长，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军师云峰诧异地问道。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0章。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引起整个西药赛出现病变的正是前不久运来的那批血迹，血迹中藏着一种叫做灵爪异鼠的病血，并且彻底在人体内爆发，便化作了这可怕的瘟病事件。 黎天说道。话还没有说完，那一边山羊胡须的罗冕议员便急匆匆地打断道： 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对抗白魔鹰，瘟病的事情也只能够暂且放上一放。 黎天审判长看了一眼做贼心虚的罗冕议员，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冷笑，继续地说道： 哼，大家有所不知，这次白魔鹰倾巢而出正是因为瘟病。灵爪异鼠是白魔鹰最钟爱的美食，同时他们能够将灵爪异鼠体内的病血转化为提升自己实力的血脉，所以白魔鹰一旦嗅到灵爪异鼠的血腥味，就会奋不顾身地去追捕。我们整座城市里面有那么多感染的人，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无不变成了灵爪异鼠的病血。 说到这儿，黎天审判长顿了顿，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从罗冕议员身上离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罗冕议员的贪婪而酿成的。这个家伙却跟没事人似的坐在这战略会议室，让副审判长王毅做了他的替死鬼，更让图腾一族守护着的图腾玄蛇来背负这一切的罪责。如此的人面兽心，连黎天审判长都恨不得立刻把这位议员就地处决了。 白魔鹰之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出动，正是因为他们把这座城市感染了的人当成了灵爪异鼠，当成了他们的美味佳肴，当成了他们自身提升实力的重要资源。 这最后一句话，黎天说的是何等的义愤填膺呢？众人听了之后，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是无以复加了。 你是说，白魔鹰袭击我们是因为那些瘟病之人？ 祝盟议员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没错，难道你们没有发现，白魔鹰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我们西药赛吗？而且，当我们将白镇和西药赛的所有感染者往杭州转移的时候，这些白魔鹰的目标已经变成了杭州市。 黎天审判长重重地说道。杭州到了危急关头了，黎天审判长又哪里能够顾得了官员的情面呢？他今天出现在这战略会议室上，就是要狠狠地揭露罗冕议员的狼子野心， 更要让在座的人清楚这场妖魔战争究竟是为什么引起的。作为法师，黎天审判长觉得每一位法师都有职责用生命来捍卫妖魔的入侵，但不代表着法师们就要为这次人为的灾祸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罗面，你好像有很多事瞒着我。 祝盟议员也察觉到了什么，那双眼睛死死地瞪着山羊胡须的罗冕议员。罗冕议员只是皮笑肉不笑，看不出有什么惊恐的样子，他只是说道， 事情终究是要追究的，但也是先处理眼前的事情要紧，兵临城下，朝堂之上难道还有心思去内讧吗？ 军师云峰点了点头说道， 白魔鹰军团不出两个小时就会抵达我们西要塞的防线，我们这道防线最多坚持三个小时，就很可能被他们攻破并闯入杭州城，给我们的时间仅仅只有五个小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阻挡下白魔鹰军团，亦或者将那只君主级的魔鹰给斩杀。啊，是的是的。 罗冕议员急忙点头说道，生怕有人再提起血迹的事情。冷清这个时候往前站了一步，开口说道， 既然白魔鹰军团是因为被感染了瘟病的人才无所顾忌地袭击杭州城，那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想到解除瘟病的办法，这样白魔鹰军团就没有了目标，我们要将他们驱逐也会容易许多。 说的好像你已经找到解决瘟病的办法。 罗冕议员怪笑着说道， 是啊，连陆先生都对瘟病束手无策，现在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就怎么可能化解这场白魔鹰军团的危机啊？ 解药我们已经知道了，正是一种西岭生长的特殊草药，鹰红草。只要能够采摘到这种草药，瘟病便能快速的化解。 冷清说道，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在了冷清的身上，尤其是祝盟议员，他瞪着眼睛迫切地问道， 这种阴红草当真能够化解这场瘟病？ 冷清点点头说道， 千真万确。 哼，暂且不说这种阴红草能不能将这可怕的瘟病给消除，就是这西陵此刻也是任何人无法踏入半步，那里可是白魔鹰的老巢，可别告诉我白魔鹰倾巢而出，便是我们可以趁虚而入的好机会，即便是派出一整支军队也未必能安全地抵达那里，你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多余的兵力来做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吗？ 罗冕议员依旧在那里发笑，冷清和审判长黎天都非常愤怒地注视着一脸幸灾乐祸的罗冕议员，尤其是冷清，他已经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件事平息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罗冕议员送进刑部的大牢。众人也是皱起了眉头，好不容易知道了解除瘟疫的办法，并且解除瘟疫便是化解这次白魔鹰的关键，偏偏的阴红草却在最危险的地方。 对了，白魔鹰和天鹰属于一个种类，按理说白魔鹰并不会袭击天鹰才对，假如我们派一只天鹰潜入到西岭采集阴红草将其带回，瘟病总隔离区岂不是一切迎刃而解？ 军师云峰突然间说道。就在这时，旁边的军统明阔低声在军师云峰的耳边说道， 军师大人，您忘了是您下的命令将整个要塞的天鹰全部处死掉。 军师云峰黑着脸转过头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说就你话多，整个西要塞已经找不出任何一只天鹰了，更何况就算找到了一只天鹰，在那只君主级的魔鹰威压之下也会叛变的，又怎么可能潜入到白魔鹰重重的西岭当中呢？很快会议室陷入了一片沉寂，人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次危机。而就在这时候，会议大门被一个闷头青年一下子撞开，脸上带着几分稚嫩的青少年跌跌撞撞地落到了圆桌会议旁。两个卫兵恼羞成怒地冲了过来，提起这家伙就要把他扔出去，谁知道这少年大喊道， 我有办法采集到阴红草，我有办法采集到阴红草。 军师云峰瞟了一眼这小子骂道， 哪来的不懂礼数的小鬼，拖出去，军杖责罚。这里是战略会议，怎容你一个小孩在此胡闹？ 罗冕议员大怒道， 等等， 这名少年正是协助我们找到温病源头的人，且听他有什么话要说。 冷清说道。 就听他说说吧。 黎天审判长说道。罗冕议员已经哈哈大笑了起来。 原本我是为了这次危机才特意到这里与你们商讨化解之法，谁知你们发表出如此荒谬的言论不说，竟然还让一个小孩胡闹。若你们真是这般无能，这般浪费时间，我罗冕概不奉陪。 说完这句话，罗冕议员已经站起身拂袖离开，那模样似乎这一切都跟他无关，撇得干净更道貌岸然。众人面面相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冷清却耐心地问王小军说道， 你说你有办法采集到殷红草，是什么办法？ 和王小军一起在会议室大门等候的莫凡跟玲玲也都趁机闯了进来。莫凡看着这个虎头虎脑的少年，心中暗暗奇怪，这小子能有什么办法从白魔鹰的巢穴当中采集到殷红草呢？正如罗冕议员所说的，要闯入到西岭巢穴当中，没有一支精锐的部队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王小军环视着周围这些平日里见都见不到的大人物，虽说有几分胆怯，却依旧清着嗓子说道， 还有一只天鹰，这西要塞里面还有一只天鹰，他听从我的命令，我可以乘着他潜入到西岭之中采集殷红草，而且我对殷红草最为熟悉。 军统明阔瞪着长胡须大声地说道， 所有的天鹰不是都被处死了吗？为何你这里还有一只？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